我不愿意洒洒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有洒洒。 手中抬起着马，穿着个小盔甲，路人都在笑他傻。他坚定从笑声中掠过，在这早已和平的乡场，单枪匹马。他眼中高的是巨人，科技都是魔法，头盔挡住了耳朵，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。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，正义生效，沉默早已生了锈，头盔已经破了洞，其实精神早就没了笑话。他荒唐而疯狂，被无理下的喧闹散发起是精神微弱的光。零年代的情史早已成为一出戏剧，他用生命捍卫的还能捍卫什么？拥有生长正义，想当理想背着空气从不说话。 骗自己。

不要 算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